生去，没有爱只剩快乐恐惧，爱的苦让我窒息，可怜心无以抗拒，看自己偏偏死去，我只是无魂傀儡恐惧。 What you want to? What you want?

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到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。 不测

不敢回不去，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太可惜，那些自由的口气到现在已经不离，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变得爱笑爱哭泣，早知道太好奇，总难免会夜里不适合想你，我可不想睡不着，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，然后再来怪你。我试着提醒自己，和你不过朋友而已，就是那样的距离，叫人受不了，等不及。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，最怕麻烦的事情到头来无天不依。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歇斯底里像生病，要知道太自信总难免会输掉自己。总难免会伤到自己，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，最怕麻烦的事情到头来无天不依。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歇斯底里像生病，早知道太自信总难免会

段插曲。 一场细雨，一场没星星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局。不能失去你，哦。

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。 作实在有点伤人，我喜欢亲亲你的脸，这是否有超越朋友界限？你的妈妈总是叫你别跟我疯疯癫癫，你的朋友总问你到底是看上

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，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，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。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夜行，我那创伤不变，不再流泪 要

心的打扰，我的 不褪色，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店， 在那花店里，我犯了错。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，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店里，我犯了错。 受伤流泪，